顾辽远疆土，跨越万里海域，一带一路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幺零七点三，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么今天呢是周日，是我们说装修内容的时间。那如果大家装修当中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的话呢，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大家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在装修界的应该说是资深人士吧，热心许大哥。许大哥你好。 嗯，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好。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北京茂和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的陈宇茂，陈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好的，那两位呢专家也好，行家也罢啊，在场，如果关于装修方面有问题的话，您尽管的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进行交流。好，那么首先呢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来，那么首先呢还是邀请咱们这个热心许大哥和陈先生，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关于装修方面的一些信息啊。 嗯， 咱们先看第一条，说家居卖场的掀起了智能体验热。有人说呢，智能家居将在2018年迎来春天，智慧门店啊，这个卖场智能化、智能机器人等等等等，这些词汇呢是频频出现在2018年家居卖场的消息当中。貌似没有这些元素的家居卖场呢都要落伍了，于是呢京城的家居卖场掀起了一轮围绕智能的升级改造、空间重构。那么家居卖场的改造到底智能化的程度如何，消费者能够体验到什么呢？其实这点上我想可能陈先生是感触比较多一些哈。 对，因为这两年国家也推人工智能时代嘛，所以我们对这个智能的产品在家居里边的从设计到施工安装上都有一成套的一个很完整的体系。 嗯， 那智能从我们大概基本了解了，从卖场来看主要还是产品类比较多。 嗯， 当实际家居体验呢是从智能门锁开始，智能的开关、智能窗帘，这些智能的一些其他的音响设备体会比较深入，尤其是在一些高端的一些会所和一些酒店和别墅类的项目做的会比较多一点。 嗯， 老百姓还是有个逐渐了解和深入的过程，可能还是比较基础，从这个智能门锁用的比较多。 确实现在的说到家居装修啊等等的哈，大谈智能，实际上有些智能的看似有些虚幻哈。其实刚才您提到了所谓的智能呢，是从这个锁啊，什么门帘啊等等，这些就是比较接地气的 方便 的东西呢开始的。那么以后在装修装饰方面它的智能化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还要拭目以待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条，这个不是什么好消息哈。说洗衣机举行了一个国抽，这个不合格率呢达到22.2%， 像日立啊、小鸭啊等等都上了黑榜了。那么2018年第一季度，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开展了27种产品质量国家的一个监督搜查。那么其中的洗衣机不合格产品的抽出率为 22.2%， 上海日立家用电器有限公司、中山市小鸭家电有限公司等企业的产品被检出不合格。许大哥，这个 22.2% 其实不低啊。 嗯，不低。 嗯， 按照前面检验法则都不合格了。 都不合格了，是 吧？对，太高了。 嗯，所以呢，这个大家在买洗衣机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那您觉得要看品牌吗？ 品牌一定要看。 嗯， 因为这个大家心里很清楚哈，就是前一个周期，也话说有十年左右，家电产品经过了残酷的市场竞争， 嗯， 沉淀下一些品牌，这些品牌当它没有跟它竞争的时候，没有新的东品牌，没有新的技术竞争的时候，它会沉沦， 嗯， 会沉没于现状。 像这些刚才咱们提到什么小鸭等等，都是有名的品牌、啊。 对，它会放懈自己对于我们产品的自身的监督。 嗯嗯，像日立啊，我怎么印象当中它应该是日本的吗？ 嗯， 还是咱们自己的国货吗？ 都是合资呗， 都是合资的是吧、 嗯、 啊，所以咱们在买洗衣机的时候确实也应该选品牌，但是还现在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大品牌呢也有一些瑕疵啊、 嗯、 刚才像许大哥说的，可能没有竞争吧，他们也没有压力啊、 嗯、 所以会出现一些问题、嗯、 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市场竞争。市场竞争里面最早的洗衣机很贵的， 嗯， 你这个洗衣机三四千块钱，两三千块钱这个档次，现在大概都是1000块钱1000以内， 嗯， 这个价格， 嗯，所以不管是洗衣机、电冰箱哈、什么电视等等这些家电产品哈、都是人们日常生活呢，都离不开的， 嗯、 所以它如果出现了质量问题啊，让人心里很糟心。 对， 嗯， 这是常用家电设备， 是的， 洗衣机基本上家庭一周。两三次， 嗯， 要有两三次， 对， 经常会洗。 其实说到这些家电产品，咱们国内的无论是电视机啊、电冰箱还是洗衣机啊、什么电饭煲等等这些，其实进步还是蛮大的。 电器类啊，非常容易技术同质化。 嗯， 就是一个新高新技术产生以后呢，会在半年以后一定会纷纷效仿、纷纷临摹，然后的话，先后竞争。最终达到一个统一的技术标准。 嗯嗯，所以这个曝光的也是好事儿。 对、啊、对， 也是督促他们能够更加的上进啊、 嗯。 如果不行，不管你什么名牌不名牌，该说该报，咱们就得报啊。 对对，金杯银杯不如百姓口碑。 真是，所以呢，咱们也希望呢，这些大的品牌哈、啊，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能够越来越好啊。 嗯，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说这个社会的观察，说谨防不法的商家呢，借家电下乡的名义销售呢翻新的废旧家。那近期呢，记者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了解到，说一些不法的商家呢，借家电下乡的名义，在农村集市呢销售翻新废旧的家电的情况是有所抬头。那一些基层市场的监管部门多次查获生产销售翻新电视机的案件，在消费能力相对较差的农村市场，不法商家打着家电下乡和低价处理这样的幌子，销售翻新废旧的家电，这真是特别坑人。 嗯。这个事情挺可恨，应该说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在于，城市居民有一个自我保护意识， 嗯， 和一个基本的监督能力、鉴别能力，相比之下，偏远地区的人呢就缺乏这种知识， 是 加上这个政界的监管力度啊，可能会路途比较远，不太方便，可能他们就会钻空子， 嗯嗯，所以真的是非常坑人哈， 嗯， 虽然说他们可能卖给当地人的价钱呢并不是特别高， 嗯、 但是它终究是废旧东西改新的， 嗯、 所以在使用过程当中呢很可能出现一些问题、 嗯、 那时候你说怎么办呢、 嗯、 啊，这种商家 必须要严打 啊，一定要 严打 啊、嗯、而且现在国家在这方面呢确实像原来有一些所谓的洋垃圾、 嗯、 啊，就国外的一些洋垃圾其中也包括一些这样的废旧的物品进口、 嗯、 现在国家是严令禁止了、 嗯、 力度非常大， 嗯 嗯，所以从这点上呢，从源头上咱们一定要遏制住哈。 嗯，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败走京城又爆甲醛超标，楷模家具步入囧途、 嗯、 清明时节春暖花开万物勃发，2018年4月初的这个清明节对于著名的家居品牌楷模家居来说却有阴云笼罩，雪上加霜。那么在店面呢黯然撤出了京城市场之际，又爆出了产品甲醛超标，曾经以设计品质著称的楷模家具在消费升级大趋势下就像一艘失去方向的巨轮，那步入了囧途，不知啊是向何方。这个两位对于这个品牌我是不是特别熟，叫楷模家具， 嗯，有所耳闻嘛， 嗯， 在商场也见过， 但是这个家具业想做到绝对环保，确实从原材料生产这个厂家来开始，到我们的设计上，你比方说这个十平方的屋子里边放多少个平米的衣柜，这个数量来确保它环保。 嗯， 这个从制作安装上也会有要求。 嗯， 所以说这个环保是很难一下控制好的。 嗯， 因为前一段看到很多，包括曝光了其他品牌的一些环保事件，是吧？有客户会有起诉什么。所以这个环保是一直大家老百姓最注重的事情。 嗯， 那我们从如果一个装修公司的观点来出发，是从设计开始就要告知客户，你一个屋子里边放多少平米衣柜，多少平米地台，可能就会达到一个上限， 嗯， 离环保指标就接近了。嗯， 这就是我们原来雪大哥咱们说的环保预评估。嗯， 对，要控制。 啊，要控制。 嗯， 其实说到家具产品它的环保问题呢，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了。 嗯， 使这个家具呢达到完全的环保确实也不容易。那刚才呢，嗯，这个陈先生也提到了哈，但是雪大哥，那这个家具能够做到完全环保真的那么难吗？ 实际上严格讲哈，就是从几个层面说吧。 嗯， 第一个从我们的基础材料生产基地，就是板材的生产基地，它应该注重环保。 嗯， 生产线就该注重环保。 嗯， 以实现我们的环保家居。 就是源头上啊。 第一点，用的原材料。第二点的话，我们从整体的家居布置设计来讲，就应该选择一些能够实现环保的产品。 嗯， 比如说我的集成板材可能会超标，有可能会达到上限。那么这会儿呢，我选择其他的，比如说实木类的。钢木混合的，包括一些金属家具都可以实现。为了达到环保目标，我们可以选择放弃一些这种集成板材。 嗯，确实，您刚才说从制作的时候，这个原材料咱们就要精选啊。 嗯。 另外呢，咱们为了注重品牌的话，有些家具呢，咱可以避免的出现环保问题的一些板材用。 嗯。 啊， 对。 像刚才您说的这个什么。其实不锈钢的呀，或者什么都是可以的。 对，金属家具也非常好， 也可以。 最早我们办公室铁壁柜， 嗯， 啊，都非常好，它绝对不会有环保问题。嗯， 但是纯木的，他们说要好一些，是吧？ 实木的环保指数要好很多了。 啊， 嗯，啊， 但是实木的话，假如要油漆的话，也会有问题吧？ 对，油漆会有苯嘛？ 会有苯 的散发比较快，它的毒素散发基本上就接近到80%就。在两个月之内就基本散发差不多了。 哦，那还好。 它的毒害要比甲醛的释放周期快。 嗯， 所以它的对人体侵害度要弱一点。 嗯， 但是都是有毒的。 都是有毒的哈。嗯，但是那可能能够焕发掉哈。 对。 但是像有一些集层的板材就很麻烦。 嗯， 因为这种甲醛它的这种挥发呢是长时间的，甚至是十几年的这样的挥发哈。 嗯， 嗯，所以大家在选材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吧啊。另外咱们再看说这个老房装修啊，总被一些问题呢绊住脚。说有过老房装修经验的人都知道哈，说稍不留神一个被忽视的细节，就可能为生活带来不小的麻烦，还可能的被绕进不小的一个装修费用。那么在老房装修的过程当中，有哪些特别需要消费者注意的事项呢？咱们简单提醒一下吧，就是老房装修的问题。 嗯，你说的。 来，陈先生先说一说吧。 老房装修注意几个细节，就是第一个就是，就是线路改造啊。 嗯， 就是水电路线路。原始结构老房呢，看年代吧，有50-60年代、70-80年代，这个线路已经非常老化了，啊，按它的寿命周期也到了期了。 嗯， 所以说这个要有个整体的线路改造。第二呢，空间布局啊，当然要注重承重墙、承重结构，尤其是门帘窗到阳台这个配重结构是不得拆改的。 嗯， 啊，这是要注意。第三就是要注意这个煤气管路可能要需要一定改造的话，找专业的，就是有资质的煤气管道公司来改造。还有就是一些下水，因为我们住的时间长了，这个下水啊管道非常不通畅。所以说在施工当中要注意，在施工前期设计师查勘的时候就要注意下水管道通畅。 嗯， 还有一些室内一些美学设计，包括通风采光这些都要注意。 嗯，是的，这个刚才您提到还是比较全面的，尤其这个线路改造是特别重中之重的一块儿，因为老旧房子哈，它都十几年了，二十几年的房子，所以这个线路什么的都乱七八糟的。 对，对， 所以线路改造这个一定要特别的重视，它里面包括水和电。 对， 对， 对 啊，所以这个要注意。另外就是空间的布局，既然是老旧房嘛，它可能布局不是特别合理，咱们怎么能够通过装修给它改善一下布局？ 对， 对， 这点很重要。另外就煤气这块儿， 啊，这可是安全，很要注重的一块啊，煤气改造。另外，上下水啊，通风啊，甚至是这个光线等等的，这些都要注意啊。许大哥，您有什么特别补充的吗？ 基本上我们现场实践呢，大概也就这些内容了。另外的话呢，所谓的这个装修的坑陷阱啊，是我们设计师在设计的时候，它是不是周全，是不是具体全面？然后呢，就是报价单里边有没有这些项目？ 对， 就业主该详细的查看，哪点到哪点需要延长一点一米，都要写进去，一定要标注出来。然后签合约也很重要，就合同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双方的依据，就执行依据。那么合同里边注明了某些条款，比如说我把报价单报价完了，增加项目需要多少的比例，比如说不超过10%。约定好超过10%的成本，这个费用啊，由施工单位承担。那就是说你设计了，你不全面不具体就过失，那过失责任在哪儿？就是说需要改的这部分，而你没改，你必须要给我改。达到这个使用要求嘛。那么说，如果你没有设计进去，那没有费用你来承担，老百姓只是负责承担总量的10%增加是可以的。 所以就是说，合约合同咱们一定要签具体， 对， 是吧？有些什么增项等等的，都给他写清楚啊。 对， 这个口说无凭嘛，一定要落在合同上啊。另外呢，这个老旧屋的改造呢，跟新房比的话呢，确实它比较复杂，它拆改的东西特别多。 对， 所以有的时候在装修的时候，这个费用啊，拆改这块可能会要加大一点。 一般的拆除费用我都事先说明。现在有不少的企业，打出这个免费拆除，这个话，只要装饰公司的这个活儿哈接得满，老百姓愿意找他，我的工程都让你做，主材都让你买，这样来讲，他有一部分利润来支撑，他可以承担这个拆除费用，也有一部分这样承诺了，但是呢，就是具体要落在合同里。你要写在合同里，你帮我拆除我现在的现状，你已经测量完房子了，我这现状都拆除到什么程度，你是不收费的。不要拆一部分你不收费，其他你要收费，这是一个问题，要写在合同里。一定要约定，约定完之后大家遵照执行，这基本就没有问题了。 对，就还有一个拆除啊，一定要注意，就是暖气，就是铸铁暖气拆的时候，还是找专业的这个暖气厂家，因为工长和客户自个儿拆呢，就容易跑水。这个已经出现了，今年过了315，出现有几例我听到了，看到了，就这种情况很严重，它漏水就会导致楼下。 对，被淹了。 对，被淹了。所以说要找专业的，就是更换暖气的厂家，如果有更换暖气，找他们拆，找他们重新安新的，这是最有确保的。 所以从您说暖气，我要想到这个防水。 对， 防水一定要做好、啊、 对，防水卫生间一定要做、 一定要做好啊。好的，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呢，咱们就聊到这儿了。那下面呢，咱们就进入今天这个回答大家的装修的问题啊。那如果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装修问题的话，因为现在可以说是这个旺季了，春季是装修的一个旺季啊。那今天是一个机会啊，有任何的装修问题，我们来帮您回答。好，那下面呢，咱们就回答一些大家关于装修方面的问题啊。有一位叫毛毛的朋友问说，这个如何选择施工单位？其实在这点上啊，确实是，如果你真是选择对了一个施工队也好，施工单位也好，那你的这个装修真的可以说是完成了70%了。我不知道我这比例说的有点夸张嘛。 选对人首先就成了一半。 对，就 然后呢，你再认真的去对待，成了一大半。然后呢，过程当中进行监督，有问题协商，最后一个圆满的结果。 那您觉得就是选择施工单位应该注意哪几点呢？ 施工单位的这个话题比较多了，拉得比较长。简单说呢，就是首先先找一个规矩的人，就规规矩矩办事儿、认真做事儿的人。另外一个有技术，按照技术去操作，这是一个基础条件。然后呢，通过沟通。通过协商看看表达能力，双方沟通有没有障碍，然后对你这个房子他的认真程度到什么程度，比如他很忙跟你交谈，这是总是往外跑接电话，这里边事儿太多了，他太忙顾不上你。所以说找一个专注的人认真对待，这是前提。技术是第二点，然后的话找一个能够盖章给你盖章的，自己查一查，还是老话重谈，最早的时候我曾经无数次提醒过老百姓，在这个装修的开工之前，也是签合同之前吧，签合同之前最好的状态下，你去准备找哪个公司，到当地的工商所看看这个公司是不是正常，有没有非正常状态，如果有恶劣记录的话会显示出来。这是一，再有的话呢，施工人员设计人员要身份证号， 查一查派出所，帮你查一查这个人有没有什么不良的记录，都是好人在你家，你就很坦然很踏实，这样既被前提好，后边结果一定好。但是一旦开工以后呢，会有很多的不可预见，就是我前面设想到的，到中间以后呢，我也可以改变，我自己审美也提高了，对中间的认识也加深。所以这会儿的话呢，要首先一个心态，就互谅互让，有问题大家协商，尽量的协商一致，协商不一致的时候呢，咱们怎么解决，是吧？都退一步，比如说这个东西，比如说我这个开关插座当初没有设计，我这会儿特别想要它，特别需要它，那我加上来，加上怎么办？往往这会儿的话，不法的这个施工单位呢，他会给你，就是讹诈、敲诈你，是吧？一元米跟要八十、一百，是吧？都有可能。但是合约里边写的价格呢，搞不好就是三四十块钱一元米。这会儿你要加一句，在合同里加一句，如果有增项，单项报价遵照合同执行。这一句话它很管用啊。如果我要变动了，那我就这样做。对吧？增减项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刚才您提到，首先要找一个靠谱的公司啊，然后再找有专注的人啊。有了好公司，有了这个人，我觉得这个装修真的是完成了一半哈。实际上呢，这个靠谱的公司怎么找？一个是靠口碑，另外呢，你也要去多去了解。啊，在网上查一查呀，自己亲自去跑一跑，看看公司怎么样。 对， 那么人的话呢，要靠你自己去观察。刚才您提到这一点特别好，就是说装修，咱们首先要找这个人呢，他人要好，人品要好，这是第一位的。然后是他的活儿要好。 对 啊， 认真对待。 对，你有的人说是好，这个几级工几级工人，这个活儿好怎么怎么，但人不行，你真的没法跟他打交道， 没法沟通。对 啊，所以这两点特别的重要啊。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啊，另外有些朋友，有一位叫丽丽的朋友问说，如何避免在装修当中的这种增项？陈先生来说说吧。 这个施工增项是很多公司出现的频率比较高的一件事情。增项呢，实际是从设计师量房开始，来观察现场是否从工艺上和这个材料上，或者说设计上需要做到报价里边。如果设计师一开始很负责任，想实打实告诉客户，您这个房子，比方说60平米，您轻工就得做5万，不应该是3万5，那我一开始就把项目给列齐了。要找到一个很实在的设计师，就讲实话。就像徐总刚刚讲的，比较实诚的人，这事儿就办成一半了。第二，在客户在跟设计师签单之前，要跟设计师把话给说死了，就说我们虽然是家装，不是这个工程合同，但是我希望我的增项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比方说10%，这个就比较合理。然后恶意增项，我是可以拒付。 所以呢，刚才您提到这个增项，具体增多少，它的百分比应该在合同里面显示。您别到时候说，全都弄完了以后，合同都这个通过了以后，咱们开始施工了，然后突然的一项增项来了，这个作为消费者真的是招架不住， 接受不了。 当然，有时候是消费者业主自己想增项的。这个有的时候也 就是上午我讲了一个话题哈，上一个活动讲一个话题，什么叫增项 啊？ 就是业主提出要求。不算增项，因为他主观意识增。这个施工单位，由于他施工单位计算错误啊，只书写过失或者有意的落项，他在增上去叫增项。这样给他定性。 有些这个施工单位啊，他是那种诚心的啊，比如刚开始给你弄这个东西的话呢，可能业主一看，哎，这个价钱它合适，因为它没有那些项目啊，他觉得合适。然后一旦施工起来呢，说哎呦这个也不行，咱们也得弄，当时没有发现，夸增一下，哎这个也不行，咱们也得加一下，夸夸夸超支了， 对， 跟他原来的那个价钱完全不一样了， 低开高走， 这属于恶意的增项。所以刚才陈先生说，那既然这样的话，咱们之前一定要把这个合同给他弄具体弄细了，最后我们增项要说一个不能高于10%。 基本上啊，有个大致规则，这个设计师要求你过去签约之前的这个报价单在手里，有个报价单嘛，报价单在手里一定要提前发给你，这报价单是公开的吗？尺寸我也知道，提前发给你以后呢，你拿这个单子，别第二天去签，第三天再去签。有一天的时间，我到我的新房里的或者二手房里，我看一下，这样行不行？有多少个插座，多少个开关，在哪个位置，都应该很清晰哈。那么这块的话，你再增加的可能性就小。 对， 如果说拿出一份合同报价，当时让你看，

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儿跳舞。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周日，是我们说装修内容的时间。那如果大家呢装修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啊。您有问我们有答。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在装修界呢非常知名的啊资深人士热心许大哥。许大哥您好。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北京茂和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的陈宇茂。陈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 嗯， 大家好。 好，那大家有问题呢咱们就可以问啊，接下来咱们就大家问的一些问题呢大家说一说。现在装修说句真心话，大家在北京弄一套房子真的是不容易啊、 嗯、 所以呢大家都想好好的来装修一下，比如说找个设计师啊，找个监理啊等等的哈。这些呢好像都是很多人呢都是提倡的，但是具体到比如说装修设计师他要负责的主要内容和技术点是什么，很多人还真的不是特别清楚。咱们陈先生两位啊，热心许大哥，咱给大家说说，作为一个啊设计师应该他负责什么。 设计师从一开始负责先跟客户先进行预演示的沟通，面对面沟通，这是最好的。当然现在互联网时代嘛，客户可能和设计师先是电话基本沟通，然后在现场测量的时候，设计师就要和客户进行这个深入的对客户的需求各个方面的设计要求进行深入沟通。沟通完设计师的还有一个内容回来，就是做方案和做设计方案和报价，然后这个时候在设计师预约客户见面再沟通方案和报价。然后在后期呢，如果签约之后，那么设计师还要经常去现场一定时间的考察监察，你比方说看设计项目的落实、色彩搭配的完整度，甚至还有后期软装灯光的配合，你负责一定的监督协调作用，因为有很多产品的配套。所以说设计师其实是一个综合职业，就是又负责沟通，又负责预算，负责图纸啊，要负责协调啊，所以它整体服务要求，对设计师的能力要求比较高。 嗯，其实刚才您说，作为一个设计师，一个合格的设计师的话，他肯定要有综合的能力， 综合的很高， 又有这种和人沟通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同时又要一些专业的知识要特别的齐备才行， 非常专业的。 所以刚才您也谈到，一般有时候这个业主去到某公司，好像第一个看到的就是所谓的设计师哈，好像就是说他。 那个把你招揽来，他会给你一个报价，嗯，给你一个图纸等等的， 对对对， 是吧？ 是。 其实像有些公司啊，嗯，这一类的还不能完全是这个严格意义上的是设计师，其实有些公司像这类人都是揽活的， 对，没错， 他根本就没有设计师这样的一个功能。 对，很多设计师其实如果说没有干到五年十年以上，称不上为设计师， 嗯， 也就是叫商业设计， 嗯， 或者说叫半个设计师，叫业务员吧。 业务员， 有些客户会称为业务员。 对对对，业务员， 真正的设计师是有创意想法和资金管理安排和一些软装知识搭配的， 嗯， 甚至他会一些专业的绘图软件， 嗯， 这样才叫设计师，否则他就是一个业务员。 嗯，所以说这个设计师是业务员还是设计师，真的在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你会有所体验的。真正的设计师呢，他首先呢可能给你要根据你的房间啊量啊测，然后最后呢，嗯，给你一个图纸， 嗯， 要给你一个统一的报价，而且在整个施工的过程当中，嗯，他要监督施工，要协调各方，最后呢帮助你收房等等，其实挺难的。 对，这个对设计师的精力和这个时间节点把握和服务态度那种持续的这种服务意识是有很高要求的。 嗯， 因为做一个真正的项目，就像从大的工程到小的家装，都是要一个综合能力很强的设计师。 嗯嗯， 那客户如果有付设计费啊，或者说有个设计客户比方说我装修满意了，我再给你介绍， 嗯， 这样才让客户能有这种想法，这才叫设计师。 对，其实刚才说到设计师呢，他有这么高的要求呢，嗯，肯定要给人家付费哈， 嗯， 但是现在有些公司呢好像打着这个免费设计，而且呢像刚才我说的，嗯，就是一个业务员啊，嗯，刚一开始把你这个活给揽掉以后，嗯，给你出点简单的图纸，这个设计师就没了啊，实际上呢，他这根本就不是真正的设计师。 对, 对, 对， 那真正的设计师，咱们是要跟人家付费的，因为人家付出也那么多嘛。 对， 啊， 但是他这个很多有可能有个别是做套餐设计师呢，挑选完比较简单， 嗯， 他就不再管了， 他不再管了。 那么实际上呢，客户还需要大量的你他的组合配套的协调啊，色彩的具体的搭配，因为还有很多客户后期买的家具啊、窗帘啊。这种灯啊都需要设计师来建议， 嗯， 来整体色彩搭配， 嗯， 所以说设计师是个综合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前期签个单那就是个业务员。 对，嗯，就硬装软装啊等等的还是 都得需要 他来做， 嗯， 另外整个的施工的过程呢也需要他来进行监督的。 没错、啊， 那许大哥，比如说像这个设计师，您觉得哈有些公司他会给你派啊，就设计师， 嗯嗯， 啊，然后给你负责这一切，当然你可能也要付给他费用啊， 嗯。 那有的业主说，那我不要你公司的，我自带设计师，您觉得可以吗？ 可以， 可以，应该是可以的， 以， 但很多公司都拒绝。 也不完全， 嗯， 是这样哈。设计师大致分为那么几类，一类呢就是这个独立设计， 嗯， 我自己工作室两三个助理， 嗯， 完全是自己出来练的，就这种人是指设计吃饭的。 嗯， 当然这个老百姓心里比较很清晰哈，设计你付他设计费，一定要付设计费，不付设计费就是羊毛一定出在羊身上。 对对， 他会在你的工程上啊，这个带你买材料啊，吃扣点的，有的扣点是翻倍的。 嗯， 这都理解哈。 嗯， 你说你花了十万块钱，五万块钱是人家得回扣，所以这块呢不可取，我们也不倡导。这个行业灰色收入尽量的去少，这是一种。还有一种的话呢，就是正规装饰公司里边的设计。 对， 装饰公司里边设计，他也会有助理，也会有自己配的一些这个助理啊、绘图员呐之类的这些人给他搭配。他主要是主创， 嗯， 创意在他， 嗯， 他见得多，知道明白。测量房在位，因为他看户型，看你房子优缺点，然后根据某一个点，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来做设计。都带着创意性质的，这个情况下一般他不出来。什么时候出呢？就你签了设计合同会可以出，你付费了，就是我要你的设计是付你费的，他会出。凡是这种免费设计的，大多数都是业务员类的，还有绘个 CAD 绘图啊，大概平面图勾画一下就完了，也不精美，也未必符合要求。还有一大类呢，就是那种纯高端了， 嗯， 专做这种高档的会所、高档的公寓、高档的这种 别墅啊， 对，大户型的，就这类设计，嗯，这类设计的话呢，就是你可以面对面沟通，但是收你费，收你咨询费， 嗯， 那我说这个点可能就启发你了，对吧？我说按小时收费， 啊，千八百块钱，一两千块钱一小时，你可以来。这种呢，就是你要想见到他，你是要付费的。 嗯， 当然他都很忙嘛。嗯， 相对是高级设计师。 对，给你排开排队，周几你来？周几上午你来？下午你来？是这样，你安排好，你先交了钱。这种人是有创意能力，对材料行业都相当了解，这个对于工程的某一个细节也很清楚。 嗯， 就这种人。大致上设计上呢就分这么几大类。 嗯， 真正的负责任的设计师不会每个月接很多单。 嗯， 他不会无限制接，我的能力有限，精力有限，我还要休息，是吧？我还要休闲。那么每个月下来呢，我接那么个三几个单就够了啊，三几个单的话，平均下来一周呢最多是一个，一周呢我就对着一个客户进行这种测量啊，这个数据啊，包括沟通啊这些工作，然后呢我去完成它，最后还要找时间跟他沟通。 嗯， 需要变动的时候我还去现场，他精力很有限。嗯， 对，所以刚才您说这个设计师有一些是独立工作室啊，这样的一些独立设计师也有啊。另外就是公司里的一些专业的设计师啊，比如说你找这个公司了，然后他会有设计部门给你派一个设计师，你们共同来合作哈。当然那种独立设计师呢，就存在于比如说我跟他合作以后呢，我可能带着这个设计师来到某公司去，让他来帮我来装修，这有可能。当然来说大的公司应该不会拒绝，是吧？带这个独立设计师去应该不会拒绝。 也可以，可以。 正规的装修公司啊，他都几个都可以。 对， 比如你只买我的材料， 嗯， 也可以。 对， 你只让我做轻工辅料，我也可以。 嗯， 你只让我做设计，还可以。 嗯， 你可以带着设计方，我帮你施工，都没有问题。 都没问题。 其实是不能设坎的， 不能设。 其实这个就是在西方国家，就是很自由化。 嗯， 设计也是可以，两人可以沟通，按时间付费也好，按平米付费也好。就是那么在按小时付费嘛，在国内当然我们公司，就是各种这种装修公司呢，这个模式都有接近，也有不同。各自各是不同的，主要是我们的整个行业还没有一个具体的， 对，不是特别 规的规范。所以说有些公司会有要求说，你只做轻工我不做，或者你不买主材我不做，或者只做设计呢我就非常高。 对对 啊，就高的离谱，乘以三乘以五。所以这个还是行业需要出更多的准则出来，更利于老百姓。 对，装修市场还目前还比较混乱哈，不是特别的规范。所以刚才陈建说这个坎儿的问题，我就想到很多的坎儿，比如有些这个装修公司他就不接那种局部装修的。比如说我就想厨房，我就想卫生间来改一下，他就特别不爱接这种。另外有一些说，我想你来施工，但是水电改造呢，我想找专业公司，哟，他也不乐意了。所以呢，好多事情都特别难进行。你像设计师，为什么我问您这个问题？我有一位朋友，他就是大的别墅，他呢找了一个施工的公司帮着他来施工，但是他不相信这个公司的设计，他找了自己的一个独立工作室的一个设计师帮他来设计，然后带着这个设计去这公司，这公司老大不乐意了，因为他少赚了一笔钱。 对， 所以这个真的是很麻烦的事儿。 对对对，是这样。他主要是想着说，这个还有个后续的服务跟踪的协调问题。 嗯， 不是内部员工嘛，但是说设计费可能也是公司一笔这个收入。 对啊，像水电改造也是哪个施工队也不愿意放，因为这块是赚钱的一大块啊。 对对对 啊，所以这个怎么能以后来协调更加的规范啊，这也是我们装修人要考虑的问题。 现在我们行业基本上走的是畸形。畸形所谓畸形是什么？就是它不平衡，就是设计费呢，很多单位都打一个免费设计，造成了设计的它没有价值。人都认为都应该免费。实话实说，谁家里头五年工艺大学生再过个三五年实践，十年下来以后让他到处免费去，他吃什么？这是很简单道理。应该是起费的。设计师起费是对的。 对，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设计完成以后的话呢，就是这个报价单，报价单的不均衡。老百姓习惯于比什么？老百姓习惯你贴这多少钱，你贴四条多少钱吧。我贴这45，那我就进去看看。你贴这60，蹭我扭边就走，连问都不问。 就是。 其实这是什么？这是社会压力， 对， 给他造成这样做的。实际上贴四条应该多少钱？他不是应该45的。轻工辅料费最起码应该在70块钱， 叫恶意的竞争 才合理。他把这个项目拉下来，目的是让你做的装修，然后呢，我们水电防水我都拼命挣你一把， 别的地方抠你。 哎，他背着抱着关系，背着抱着他一边沉，你总认为那头你是便宜了，其他后边等着你呢。一定是这样， 凡是贪便宜的一定会最后上了当。 是的， 这是理。 嗯，所以就是现在整个装修的那种竞争，其实竞争是好事啊，能跟大家共同进步。但是有的那种竞争的是恶意的竞争，比如像刚才您说贴瓷砖多少钱吧， 嗯， 那成本各方面算起来可能就是60，但是他就非得收45，把这个市场给弄乱了。 对， 你知道吧？那我们老百姓当然了，就是越便宜越好，少钱我们办大事当然更好了。但是呢，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实际上那个装修公司呢，他也并不是45，可能看起来45，但其他方面给你抠的可能最后你总算出来可能得80。 他做补贴， 他做补贴。 现在是装修公司做补贴的多，因为瓷砖这一部分嘛，可能行规就是这个价了，老百姓所接受的也是这个价。 嗯， 大多数报价的也会在40-50-60-70的样子，不会再高。 对， 实际严格上讲呢，比如说我的工费是多少钱，然后我的辅料多少钱，对吧？我最后总共算起来，我写还也得挣钱吧，也不能说 它有成本， 都是这些，给收成我们家是不合理的嘛，还写个利润，算完以后应该80-90合理。 嗯， 那么说呢，如果你都报80-90也可以，就有的报80-90，有的报40-50，那当然当然 就乱 了 嘛。 对，他认为你蒙了他了，坑了他了，但是从其他项目他不看。 嗯、 我不看你其他的，谁能给他多少钱，对吧？用什么样的管，用什么样的线，什么工法，怎么布，对吧？给你绕线。我们经常接待这种投诉的案例吗？你说这个老百姓家里边装一套房子，90平米房子，报价水电改造15,000，严格上讲15,000可以了，也不便宜了。最后15,000报了价，签完合同到增加18,000，你算账增加1倍还多。这种事情很常见。大多数老百姓会选择忍耐。 对， 承受。 那没办法，他自己选择的嘛，啊，所以有的时候呢，一些规规矩矩的、实实在在来做事的一些公司啊，他有时候在市场当中的确实，反而得不到认可啊，一报价就被 pass 了，被淘汰了啊。实际上呢，时间长了以后，他们也会觉得那干脆我也是走点其他的路吧，所以就有点说句不好听，就是逼良为娼。 我们这个行业就是典型的，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就是这个理论，你不好 的，这个其实我们的消费者也有责任哈。就我们总是干什么事情都是以价格作为一个唯一选择的标准，其实这个是很害人的， 这就出问题了 啊。他不看活儿啊，不看这个具体的情况，就看价格。一去了以后，你这多少钱？他这20，你这多少钱？我18，他就要那18的。其实18特差啊，根本你可能明天就坏了。但人这20多2块钱能人使用1年， 对。 但是这20就不选呢，那第二天。经营20这个公司说，哎呦，那这么着的话我亏了，那干脆我也是我16，但是我材料换了，那最后他又跑16，那还是瞎呀，那个产品还是不好的，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特别要命， 低价必然 恶性循环， 低价必然低质， 对， 所以高价也未必高质，这就是理，这个理搞明白了，低价你用低价买的东西绝对没好东西，绝对没好东西，用高价买来的也会挑，也未必是好东西，高价那买的真货。所以2018年中消协把这个2018年定为叫品质消费年，有它的道理。 是的， 不让人贪便宜。 当然现在人们的这种眼光里慢慢的在提高啊，各方面的素质也在提高。现在很多人也不仅仅是价格是一个唯一的标准了啊，挑东西的时候他也要看全面，这就对了啊。 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哈，反映出来的这个信息啊，老百姓要品质的居多了。 对 对， 就是这个我都花一点。你报价多少钱？你比如报价这个10万块钱，能不能给我花到15万？我想弄好一点，我一次弄完了，我以后再也不动了。他是这种诉求居多，很多的上点年纪的，就是50岁往上的人，大概他是这种思维。未来考虑到身体状态，可能身体越来越不好，我就不爱动了。再过20年，我70了，我哪时间呀、哪精力，对吧？然后呢，我就一次弄好它。这么个想法。 其实一次弄好这个想法真的是非常对，因为装修啊，它不像其他的。你说我这个买件衣服今天不合适哈、我扔了，我再买一个。你装修都是死的。你说你装修完了以后，一住就要10年、15年的。你如果真是这个装修不好的话，你说多糟心，每天看着它。是吧？另外在消费的观念上，我们也真的要改一改哈。你像有些人现在已经转变了观念，就是我宁吃好桃一个，不吃烂桃一筐。 啊，一定要提高这个 对 这个品质， 这是我们生活提高的标志。 是的，是的，嗯。好了，另外呢，刚才咱们说到这个设计师一定要付费，这点我特别同意。如果你设计师不付费的话，那他设计师也不会完成他所设计的任何工作。 嗯， 其实你觉得你便宜了，实际上你吃了大亏了啊。再说人家付出劳动，你要给人家这个一定的尊重， 嗯 啊，也要给人家的这个一定的补偿，这是一定的。 对， 嗯， 所以说这个零付款呢，就是消费中心业主给设计师零付款，其实这是个不公平，也就是说你没有权利向设计师要什么， 嗯， 因为你没有付款， 嗯 啊，当一个老百姓逼迫一个企业的利润等于零的时候，我始终这样说，他对你的承诺要全是零， 对， 你不要寄希望于什么， 对 对， 你想派一个人工1500， 嗯， 家里水管子坏了给我修一次吧。最少500块钱嘛， 嗯， 这人的工资要给， 嗯， 他得带着东西去修嘛， 嗯， 带着原材料去修，那这个赔了， 嗯， 是吧？ 所以人家听众朋友，你看说没有天下掉馅饼的事儿， 嗯， 真的哈， 对， 你说哪有说什么都免费， 嗯 啊，什么都这个你花1块钱能干100块钱的事儿， 嗯， 很少， 对， 很少这种事， 几乎不可能， 几乎是不可能，所以别老有这种占便宜的心理， 嗯， 这就吃大亏了， 嗯， 就会容易吃大亏啊，嗯，好，那接下来咱们最后花一点点时间说说监理吧， 嗯， 因为刚才呢我听这个小陈说的那意思就是说作为设计师其实管的挺多的哈， 嗯， 他会不会跟监理有的时候有点融合了他所管就是所负责的一些内容， 重合是吗？ 重合了， 其实不是重合， 嗯， 不是重合， 嗯， 是这样哈，这么解释，装修的双方呢，一是这个消费者， 嗯， 消费者作为一方甲方发包方，然后呢施工单位作为承包方，设计师代表承包方完成自己的承诺，以这个允诺这其实到现场实现， 嗯， 他是这个原理，他代表一方， 嗯， 那么到底做的好与不好，严格上讲可能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设计师的水平也参差不齐，有可能设计师认为他是对的，但是相比之下呢，就是如果让监理看他就是错的， 嗯， 违背于标准，但是这个学习和进步的过程，监理是代表谁？代表业主，代表业主的一方，国家法规也这样规定，就是法律赋予了监理代表业主的权利， 嗯， 业主委托的监理的话，监理是靠专业为业主服务的，它是两方的关系，不是一方的关系。你难道说我业主我经常去工地我就代表设计师了吗？实话说你真代表不了，每个人的角色不一样， 嗯， 他是到工地查主要看他的设计方案的落实情况，我设计是不是按我设计做的，我的造型啊，我的颜色呀，我的整体效果呀，对吧，是不是这样去，他是这个一种愿望去的， 嗯， 按照使命走。那监理不是，监理是什么？代表业主会去查工地，你用的材料是真的还是假的？ 嗯， 你的做工达不达标？有没有实现这个标准？对吧？你说你的标准，我说我的标准。如果你的标准高于国家标准，那好，我尊重你的标准，咱们更高级别嘛，对吧？可以呀，按合约说，一项项的走。其实这个监理的职责哈，是在老百姓的前边，把老百姓挡在后边， 嗯， 保护老百姓，都我来。我来帮你说，你自己说不明白，因为你不专业嘛，而且并不跟你说得过他，这一说专业你就不懂了吗？ 嗯， 那好，监理对应，监理是对应装饰公司，对应设计，咱俩来说，你到底为什么这样做？你技术是什么？设计方案这样做，人家设计是合理不合理？对吧？我们要谈设计，设计如果说可以，那就执行；不可以，我们可以改，改到符合老百姓生活需求为止。他是这样一个角色，啊，从头到尾开工。第一天一到最后结束，监理始终在里边唱的是什么角儿？是监督检查指导， 嗯， 这个作用 应该是红脸吧？ 白脸， 白脸， 嗯， 应该是白脸。 对，我就跟你闹了， 嗯， 什么意思呢？就岗位职责，我就这职责。 嗯所以呢，作为一个装修当中，无论是设计师还是监理，还是施工队，还是工长等等的哈， 嗯， 这大家都是呢，这个一盘棋，都是一颗菜啊，大家最后都是为了这个装修能够更好而进行着啊。当然，作为监理来讲，我总认为应该是找第三方， 对， 千万别说我这个找他这个公司，他给我派一个监理，这个我觉得心里不放心， 那就不对了。就是说你这个谁付款的问题， 对， 就是业主付款是替业主说话， 嗯， 对吧？你没有付款，没有请监理，那好，就是装饰公司委派一个人是谁？是装饰公司付款，但人不能白去嘛， 嗯， 都得有费用，他都得开公司吃饭，首先得有费用。如果装饰公司出的钱，那势必要替装饰公司负责， 嗯， 对吧？但是有一点，我们始终这样讲哈，监理在里边是挑毛病的， 嗯， 是找刺儿的。 你有问题我就怎么让你改， 嗯， 我就怎么处罚你，甚至我怎么样通过各种手段我让你改进，是这样一个角色。但是这里边有一个统一，怎么统一，就是业主、工长、设计师、监理几方共同努力把活做好， 对， 给老百姓一个放心的， 不是互相拆台， 这个东西 应该是互相配合， 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咱们可以研讨嘛。 对， 你说你说的，咱聊，看咱俩谁懂得多呗。 嗯， 就跟那盘道似的。 嗯， 你说你是个环保怎么控制？就讲一个道理，环保怎么控制？你靠做完了以后拿治理来做，对不起，我不要。 嗯， 我要从根儿底下就没有，这行吗？ 嗯， 别得了病治好了，不要这个。 嗯， 要从根儿上，我不让 你得病。那就别得这病都好。 对、嗯，我就让你从选择材料上，你怎么给我控制？我不要这个。 嗯， 就是说监理使命是保护老百姓。 是的，嗯，好的。这个泽呢发了一个微信哈，有点难为我们。他说，请专家推荐几家装饰公司吧。这个太有广告嫌疑了，但是如果你们两位能够说起码七八家、 嗯、 五家以上就可以说，不能说一两家算了，还是在底下交流吧。 嗯， 这个其实找装饰公司真的很多人特犯难。 嗯，找装饰公司啊，其实是要说起来哈，从业内角度不难，从业外角度还真的很难。 对， 到底怎么样，还是刚才说那一点，找一个有手续的公司， 嗯， 执照资质都有的公司， 嗯， 找一个负责任的人，这个人聊、 嗯、 聊五个八个的没关系，我看这人挺顺当， 嗯， 沟通也没障碍，这小子挺诚实哈、 嗯、 长得那脸就是诚实的脸，这就基本靠谱了。相由心生嘛， 相由心生， 对对对、 嗯、 这个靠上谱了，然后我对你有要求，你是老实人认真的，我对你还有要求。 嗯， 你给我做到什么程度，我就给你钱了。 嗯， 做不到这程度，我是不会给你钱的。这前面一定要丑话说在前面。 对对， 千万不要上来就握手，一共不好一团和气，最后他非出事儿不行。 没错没错， 因为你把你的要求 先小人后君子， 你把要求没说明白，我这儿要求都没说呢，最后蹦出一要求来了，那你为什么还有要求呢？ 嗯、 我以你什么要求都没有就给钱呢？ 对， 是吧？他、 嗯、 就不对了。 真是，好的，那非常感谢的热心许大哥，以及来自于北京茂和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的陈宇茂啊，陈先生、 哎， 特别感谢的两位，给我们说了很多。其实咱没有具体说什么，但是呢，通过今天这期节目呢，给大家这个意识上的可能会有一些提高，或者说一些变化啊。 嗯嗯、 也特别感谢大家的收听。好，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到这里就结束了，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羊奶行业的涨价风潮，瑞麟采取了应急措施，连夜定制方案。第一，在涨价之前最后十几天的时间当中，最大化的给足大家囤货优惠，89一盒，一套八盒，再送升级版的购物手拉车。第二，量大可以寄存，确保大家喝到的每一滴都是新鲜羊奶。 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立刻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258元一盒的瑞麟羊奶还是89块钱，一套八盒羊奶是4个月的量，再送一辆升级版的购物车。 对， 升级后的购物车呢，采用钢筋结构，很结实，水晶耐磨滚轮，上楼爬坡，下楼很顺畅，承重200斤，拖粮油米面很轻松。另外呢，它还自带折叠板凳，累了一拉一坐，随时随地歇歇脚。小车子啊，成本非常高，这一次呢，八盒羊奶直接就免费送，就是给大家囤货特别定制的，感谢您的支持。 是的，4007106108 4007106108，通过这些年的推荐，越来越多的家庭已经把瑞麟羊奶当做了固定奶品。 嗯， 算下来每个月呢100多块钱，却保障了身体的全面营养，很值得。 特别是现在春天冷暖不定，所以啊，这平时呢就应该加强营养。 对，89元一盒，羊奶喝上半个月，两盒喝一个月才100多块钱，马上羊奶就涨价了，现在买就是省钱。 嗯， 一盒省几十，一套就省好几百。 是， 马上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把羊奶喝起来。 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9568的李阿姨说真的要涨价呀，那赶紧多买一点，这日期都是好的吧、嗯、您放心啊，都是新鲜日期，而且量大，我们有寄存的政策，您喝完了我们再发货。5165的周叔叔说啊，都喝了好几年了，怎么又涨价了，实在抱歉，大家关注就知道，目前羊奶原料的价格一路飙升、嗯、很多厂家已经涨过价了，那瑞麟能够延迟到月底也实属不易，所以呢才催大家赶紧囤货。 是的，40071061084007106108电话目前是全满了，稍安勿躁，那请您多按重播键。瑞麟羊奶呢多年来坚持纯香鲜生产，确保大家喝到的是新鲜的、营养的、不掺假作假也不含蔗糖的纯羊奶，完全保留了羊奶更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无机盐等营养成分。 对， 大家请放心来拨通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涨价之前最后的推荐机会，89元一盒，一套八盒再送升级版的购物车，还自带折叠凳，非常实用。那月底就要涨价，立刻下单八盒羊奶，一辆购物车，总价2000多的商品，今天712全部带回家。最后30秒钟留给大家，40071061084007106108。 一杯酥油茶，一口青稞酒，一曲锅庄舞，1039俱乐部带您自驾壮美滇藏线，融入藏区淳朴的日常，体验极致的自然风景与人。